好，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。那是青春诗句记号，莫怪读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？也许写给你的信早扔掉，这样才好，凑上你的，你在别处都得到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